情好情。 明白，直磕头看片刻 晓得。

要从用银子买的店，最后一步要找得钱。相对母无女，岂不要归房的母问杀人啊？是我这一了，我想姐姐，我想姐姐好容易，女性多情又多疑，终日耳旁多叮咛，我心外难以爱真明。是我这一了，东家姐姐，去世病伤，人与人与多饥渴，夫唱无罪无希望，无希望。外亲月亮，不能怪相夫要爱马伯娘，怪只怪怀爱是对付夜光，而夫妻没多爹哥，只有只有一秋香。秋香姐姐呀，带过一枝满庭花，秋色清幽透不下。想自己配怨啊呀， 最后请听吴素英演唱的《三看玉妹》。